你真是默默这么点的痴情哦。 刚才他请绝归请绝，人事完归人事，侬今朝个假期打算几时都来给我玩？ 但等小生功名成就，立即奔离凤凰。 那有讲两个没有讲大礼去了呢？哦，至亲过去家的同学还要啥个礼礼的？ 小子失言了。 好哥，侬讲周子官们都来给我玩，这要是没做过呢，那这个姑娘说句伤心的话了，这个功名两个字，岂像三十岁之男人一路的容易嘞？ 娘子为我指点为子亲吃笔马路沿害我把牛早晨起就一盆到饺子啊你这在一带风涌起明天不要上啊青天，女子喜，女子气，这姑妈真意思啊！大一大的我们才是你哪里的？不会从来是分了与你，姑娘谁与？自从我们将军功名忘啊比比，姑娘啊，出人挑目小红心，困住苦要离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有的字，不帮人不帮亲，姑娘是与。我啊你们说能莫比姑娘比啊自身，你本子们离不公子在相爱，无奈非夫妻之命啊，恰为我是今日的文当子，风骚地来的月拉当真，姑娘啊世上历经千年苦，人间哪有万年贫，就像我是今落难本当时欢色雨今儿大妈恨黄啊人， 哎哟我可得宝贝哟啊你咋能不今儿大妈恨黄啊 姑娘子的国家梦里呀高兴，真的是么世上最不千年富，那人间恰遇万年贫，岂困难啊古今都少的数字，料到一时就分了半生，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装色，莫一想法一动啊翻腾，一眼看气氛未出，全天哪能上进观考之类把弄。

哎呀，我个孙子呀，侬早来三年也好，迟来三年也好，今朝他们真是不巧了。姑娘，早来三年真急，那侬早来三年嘛，这个大伯二里个老师，他可是大伯子里个老和尚，伊拉来化缘。哎哟，老夫人哎，侬发发慈悲，缘路开开，晓得那姑娘是六人好处的。刚不赌气是别自家吃了多下上三百两，要是我早来三年嘛，这个三百两对我不想的呀，也好家不能费呀。迟来三天，你迟来三年嘛，那姑娘就要走过噻，姑娘放出几个私房东西嘛，要落落落落个走进来噻，根本也好家不能。今朝讲的真是吃素旁的肉头，不巧也是不巧呀。吊着高子 林， 哎呦，我个乖宝贝哟！哎呦，侬不有千里而来吗？我无论做出来伢子空双手个回去的呀，我就是冰冰当当的伢子穿不侬个。红缨三花， 哎， 不露出来呀！ 那栋力气三米多， 真是呀！那一切铜钱嘛，不能当文钞；一堆米嘛，能背准去，让你自家烧烧吃吃。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做姑娘实在没办法了，给弟弟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姑娘，小的就是有鬼，请姑娘受委。那个我哦，侬不要啊？哎呦，我个这宝贝呀、啊，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能过的啊。可是侬自家不要，谁放起来不要帮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红云山哈，那一不要么那走进去，把米好为几个，同地方的门哦，该好多发多发高火子的 啊，相信。穷到底，富的那位富到根。在我上有半身子，昆龙也能上天啊顶。今朝遇在天不能，就比古的老大人。想当初落难卖文不生计，穷途落魄成困境。因与母祖母爱在栽培他，与来在一直要紧关照啊！ 你们跟我打啊！弄个媳妇吧，弄到来是冲根的。 不错，那顾家中间是穷的，可不一是财是落魄呀啊！那顾家我上来就是荣耀富贵满腹文才，头像西瓜一丝用我。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出个呀，侬啊，我也不能困成啥子，侬是举足轻重来一窍不通来。那，侬跟他对呢，也不像东郭对嘛，也不像老不对，侬是想着改来对了。你刚才跟我头像改来翻身完呢，十月六七侬还难免操烦。 侬还想做过了？你把哥们请到四四去上亲啊，头上早给予做哈密，你把哥拼得断真心得好啊啊啊，身为名闻八方呀，你把哥们八年余味的大字啊，本不为吃光路吃什么啊生，若是金地转我难翻身，千岁困龙真能 云，我老爷落难死于高官座，孟芳清了只好永世闻名。姑娘啊，你那龙凤难过于秦姑娘的什么苦衷，要留在哪？哎呀，告我对他红烛难遭遇，这分明来了小我膝下无子老辈无靠呀，好有气他呗。侬跟我出啥侬听懂啊，我不早不早的要跟着年纪照顾来的，我们自家要找到地在那个我出啥啊。我看到那个马对比天越小，怎能对待我大吗？我靠侬们中间地来有几高，怎能生存大红灯？我靠侬们路中的光喜与笑，高举真相光。姑娘点头了，从这外来雨就来，梦的名利早自定，我穷举跟了家一阵。姑娘一眼虚宽真，我今朝今世难翻身。侬放心十余高官哥，自比是么龙堂好处路转正，侬放心十余高官哥，烧水冰上我吃冻啊生。侬放心十余高官哥，论王三成兵，侬放心十余高官做么王贵吃过比那吉利。侬放心十余高官哥，自比是么月了东山再西山，啊朝中文武四庄见么王帝出生包下人，东去王宝西下庄，一心要命令方便当啊。好听姑娘好叫兄叫个子们是不忘记得老死呗，你哪里去啊？ 回家 不去接大姑家呗， 小子一上来你取经固定，岂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介意吧？ 有福气有福气，干嘛能委屈个本村呢？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不劳姑娘费心。 嗯，我看着那两个文章，总不能让那违法的家乡结婚的亲娘嘛，可大有给林三阿瑞林只能躲得去。 多谢姑娘，小子即使言满就去，也不再向你政府要半分银子。当真一言一成驷马难追，从今与我如果再到襄阳来，无关不进政府啊门。 从今与你是无关襄阳来，我莫怪姑娘跟驴骑，写着金门在写家，而家金门东家去。 小子这又要是有了功名，你 能与功名啊？能听懂呀？你咋能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系绿纱，这登高是摇摇摆摆，摆摆摇摇代替金冠彩王冠。侬明路黑道上无阿门，姑娘是恨不得你跪在你三步以来把我接放去。 姑娘之言这一刻不要后悔啊， 刚刚有死姑娘正为后悔。我不怕，我不由不起大灾难。我错了呀，气得我头昏脑胀的。我们三块五快点趁机就摘下来买了一个 中气心安呐。 哎呀，中鬼个包谷塞了。我们啊，快快这样去，中毛有灰个他就有灰个他就有灰个他就有灰个他就 三个姑娘呀，三个姑娘呀， 君，也就是你好妹的表弟。 原来是此，老你尊严你家表弟，怎么又是在中不能久留？ 你怎么又？我这边是要你暂留片刻， 我这里就要走， 当真要走。此次小子也不求留了。阿姐啊，这个刺客有一群乖乖上手，范大爷你五月也是如此的去哦。 是 啊，这倒没什么，你方大爷在吃了昨天可这小子我远到那里去吃也是嘞，方大爷请走。方大爷你请走呀。 Thank you. 腊梅菜，柚子在挖子母捏，十月一门孩儿归。 你莫愁，柚子离家去在外，你莫愁，老母要念盼儿归。带我去禀明老弟弟，去再去母娘娘来。表弟呀，你留在母家请托宿，但等明年父成婚。 表弟呀，我母亲我年迈难远，我有日曾经不便拿来一片好意，一老去千代他你再相会。家里有母子女呀，在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家，小弟是恩母丧子难避归。今日四弟十里去，他年不进来亲啊。 向父地问好，用小弟告诉你。 表弟，你只要问，已经不敢强了。彩萍，他是在宁波上班，与方大爷做伴的。 且慢，表弟早有事言在先，什么不就人祖坟？ 二姑娘在我家里面，这不是好意思吗？ 我见他日子不如关在你，好日子我把家归。 还有一场路去准备过星星，又表弟路上冲击一 顿，不是吗？一点不过零。 这是女婿决定准备的上元糕呀！ 哎呀，好佩佩呀，好佩佩！方大爷去了上元糕，高中上元糊糊的。 此去老表弟与我伴起去梦大声，难道表弟去不 是门前遇见一群小兵， 叫你分明。 太平呢？这是被王大爷放走片刻，带我去追状元到来。 哎，爷兵，去状元可不由你亲自上来，带我去去。 太平。 在中途 岂不是没有个表弟一片心？ 来来来，快点过地回家去。 去，一夜的寂寞把酒言， 只为离家思亲切，谁知走卡都不变，比肩故地才是最，四目小人离不弃。 哎，银子，你不要千里而来到了襄阳，怎么见了姑娘就走啊？哎，难道是只有你姑娘没有故地呀？ 并非小人没有故地，可是姑娘， 哎，姑娘总有不到之处，困在故地门上，给我委屈嘛。 故地， 哎，这里不是家马之处，这是今日乃是你故地，不是大人，你得跟着我外父去办事啊。 今日是你故地，不是大舅，你归外父去一趟办事啊。 啊， 此次故地亲上台，小人做主。 啊，起来起来。哎呀呀呀呀，这里又不是谁的，哎，怎么可以在此做主啊？我本在嘛， 是不？让我委屈怎奈宗命？ 为什么？ 这对什么姑娘兄家，是我放肆失了一句，玉棍再到襄阳，不棍不精神。 哎，爷子，只有你姑爹做主，由不得你姑娘。来，快点我委屈吧。 是不的，并非小事不责，皆不容命。所谓三军哭的杀也，匹夫不哭的即死也。 好一个匹夫不哭的即死也。可恨我也太枉然，乃花也的鲁莽强。燕子，你须念保人两家亲心啊深，你且听故地去家长啊，想故地当初流落无是你祖父李安德，我也有精神好风光，至今是方家只有你担钉子，我姑弟年已半百如儿郎，两家岂能分白此姑弟待你亲孙啊娘啊，你姑娘不到子也修心他，也是我心里想啊呀，我把出马解决上，从此两家有靠谈啊。 西莲子归所求，不解我的情意长，常言道风景不是先聪明。只怕只有起风浪，故地呀，生情有一心吉祥，小子不愿见故啊。 问他真要走，强来无言。只是他手手空空，死何关乎？待我送他路费靠等。宝贝，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多去望京，与我送燕子回家。 是正义 去吗？宝贝，不许送的。姑娘，小人既能来就能去，是我不求人夫分文。哎呀呀，燕子这就不得了。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挤来呀？ 是吧？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 还请姑弟见谅，免得被姑娘笑我神勇之短啊！燕子，你此去何时再来？这问再来去，进房把名去。哎呀，宝贝， 老爷， 听他之言，定然不会再来降呀。这房子两家，岂不是如此短的天理？ 是啊，这房子两家。 老爷，房家只有这一条狗粮，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你放心，我是有道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珍珠塔》的上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先请听评剧《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 下面请听《四世同堂》当中的主题歌。再请听王冠丽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 领着军卒保家乡， thank you。 相思 悔不该，国事全凭你祖兄细思量，不是奸责，他把国务真冤枉，偏说非子你倾城，众三军何愁何恨，何情作对，可愧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行，似一情，统领为直等等的心梦，可痴痴好痴，战兢兢玉体，惨淡淡的花容，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 点。